像什么，不再遗忘的是什么，时间为何会清醒，多着记忆里的世界，每次出发每次停下，改变了吗，是没有梦，谁不是不同，就让我们去飞吧，不害怕进城是你的家，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画，那如果重要是你可以过，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竹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三位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北京市住建委消息，因涉嫌删改住违规，北京林肯公园、万科金地、恒大未来城等6个开发项目被停止网签，15家中介门店被责令停止整顿，并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处理。新疆提出做好教育扶贫的九大举措，到2020年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将达到全疆平均水平，同步实现15年免费教育的目标。四川省扩大高等学校、科研、医疗卫生机构人事自主权的10条政策，公布明确引进高层次的人才和紧缺的专业人才，可在核定的编制总量内办理入编手续，不受用编制人计划限制。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，意见指出，居民委员会成员要包干联系留守儿童，并为其通过电话、视频等方式联系父母提供便利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我们里来，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，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，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，详情请咨询17701135133，17701135133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有雪雷陪着你。首先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平时睡眠质量好吗？睡眠深层睡眠进入的快吗？早晨起来觉得全身轻松吗？有没有？这是最新发布的一个关于我们中国人睡眠指数的一个报告，从2013年到2017年的整个调查期间过去的5年中，这个报告显示说中国人的睡眠质量是不断的在改善的。比如说在13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 中国人的睡眠质量哈，如果打分数的话，平均得分只有64分。但是调查了全国7116名的中国人之后，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我们中国人的睡眠平均指数得分有72分，比2013年的时候高出去10分呐、啊。而且说到睡眠模式哈，我们中国人平均睡眠的时长大概在7到9个小时之间，也足够了。另外呢，睡眠最好的城市最好的城市当中的人哈，是西宁人和上海人还有海口人，这三个城市当中的居民睡眠质量最高。那垫底的呢，像乌鲁木齐人啊、广州人啊、成都人啊，这些人就睡眠质量就不太那么高哈。主要有哪些原因呢？一方面就是入睡比较困难，还有就比较容易失眠，要不然呢就是做梦做的比较多，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凌晨2、3点钟醒来了，就比较不太那么容易再入睡。或者是呢醒来之后就觉得，哇，怎么我睡了那么长时间还是觉得哎呀腰酸背疼的呢，还是觉得累呢，就是这种状况，这会导致你失眠质量不高。另外呢，像就职业来讲，做体力劳动的，像蓝领的工人哈，还有包括销售人员，他们都是睡眠质量非常高的。那老师的睡眠质量是最差的，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老师很多都要早起，可能早上7点钟之前就得起床，因为可能要孩子们早自习哈。另外呢，像我们报告当中说，像我们这些媒体人啊，做主持的呀，做记者的呀，做编剧的呀，这些媒体人哈是非常容易晚睡的，平均都在11点16分之后才会上床睡觉。所以啊，你综合一下你自己的睡眠状况来打个分，你给你自己的睡眠平均值打多少分呢？那我觉得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，因为到现在也没有人搞得清楚，哎呀，梦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？虽然有一些解释哈，但是都不那么科学。有一些专门的科学家有研究过睡眠这件事情，我简单的说一点点哈。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进入睡眠的是浅层的睡眠，是吧？不太非常敏感，一碰一下就会醒，然后慢慢的呢，我们的身体开始，肌肉开始放松，器官开始修复，我们进入到了深层的睡眠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看一个深层睡眠的人哈，你会发现他的眼珠子在转，滴溜滴溜的转，转得非常快，这说明他开始做梦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科学家们是经过这个脑电波的研究哈，就显示说进入深层睡眠的人的脑子是非常活跃的，那个活跃程度哈，基本上跟大脑醒着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就做梦嘛。调查是发现，在我们人类啊，所有的人类做的所有的梦当中，其中有一个类型，我们梦见的是最多的，就是我们经常会梦见被追。你没有梦见过就被什么东西在后面追，在梦中，是吧？我是有亲身体会哈。比如我曾经做的最惊险的一个梦境，就梦见我自己哈被一群忍者神龟追，然后你知道，哇，我那一路哼哧哼哧的跑啊，一边跑还一边喊呢， 我跑得好快啊，这么跑明天早上起来我就不用去健身房了。反正我已经跑过了，跑了一夜呢，还断什么练呢，是吧？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步是没有呼吸，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做的许多风景，让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样不定义，爱情不会在我爱里面的假期，可以不在意那么的沉浮，这些的爱和有的路我比谁都清楚，我第一个自己带着你这个风筝，我还怕我和你中国人自由的故事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.像绚烂的电锯，夜晚的所有人世间的苦，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是好，走极端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，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你刚好甜蜜白白让我听一听，当台下说你的我收起来的每个音，就变得黑。

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一散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， 是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。OK， 这是关于英国威廉王子皇室的消息哈，这个糗大了一件事儿。这个威廉王子呢是被各种路人拍到在夜店热舞狂欢呢。他呢其实是跟一帮哥们儿啊去瑞士，来了一趟滑雪之旅，然后呢就。当时是住在一个高端的度假胜地里面度假，然后就有各种人在一个 club， 就是在一个夜店里头看着威廉王子跳起了老爸式的舞蹈。什么是老爸式的舞蹈呢？这就是 dad dance 哈，老爸式的舞蹈就有点像我们这边的那种机械舞，就比较老派的那种舞步啊，就很难看的。其实我看了一下视频，很多人拍着这个威廉王子嗨的视频哈。当时其实本来威廉王子这几天呢应该是要参加英联邦纪念日活动的，因为这英联邦纪念日活动对于皇室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，本来他是应该要参加的，但是他去滑雪了，所以应该有英国的民众要指责这个威廉王子不爱干活了啊。但是呢反正现在他是火了，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个 club 里面，威廉王子是随着英国嘻哈双人组叫做 Lunik 他们的一首热门单曲叫做 I Got Five On It， 就这首歌一出来，威廉王子就嗨起来了，哇，就开始跳他的那个老爸式的舞蹈，拍着那个电子舞的那种舞曲啊。那当然这个视频呢你现在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，比如说包括美国网站，还有澳大利亚的每日电讯报啊，包括加拿大的魁北克时报啊，一些英联邦的国家网站，你都可以找到英国王室威廉王子拖着美女跳热舞的视频。所以这下王室啊，这事怎么办呢？不过听说自己火了之后啊，威廉王子说什么？我跳的是老爸式舞蹈 ，Dad Dance。当我拖着辣妹跳老爸舞蹈的时候，我完全嗨掉了，我完全忘掉自己是个老爸了，家里还有一个妈妈。好嗨啊！ 今夜为我停留，今夜。为我停留，啊，醉人的成就，啊，流转的烟火，让我们握着你的手，诉说我心中的挽留，一夜的温柔，怎么能就让它走？ 停留，啊，醉人的成就。 着你的手，诉说我心中的挽留，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。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从现在到永久，不再是天边的残梦，刹那间消失无踪。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不是片刻的聚首，不再是一个难圆的梦。今夜为我停留，今夜为我停留。 人秀有雪来陪着你，一路上聊聊你的鼻子。你的鼻子是什么形状的？长得好看吗？有一些美国的研究人员哈，专门研究人的鼻子的，然后就发现呢，人的鼻子啊，其实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进化历史。那这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，他们在研究了西非、南非、东亚还有北欧人士的这个鼻子大小还有形状之后，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哈。这个结论呢，目前研究是发表在《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》这个期刊上的。这个研究就发现哈，人类的鼻子的形状至少可能部分是由于当地的气候条件塑造成的。举个例子，很简单啊，比如说如果这个地方比较潮湿，天气比较暖和，那呢这个当地人的鼻子就 普遍啊就比较宽比较大。你想看，如果一个地方的气温比较寒冷比较干燥呢，那这个地方的人的鼻子就普遍比较小比较窄。这很好理解哈，你说如果这个地方很冷，然后鼻子鼻孔又长得大，是吧，那就冷死了，是吧。另外呢，研究人员呢也怀疑哈，除了这个当地的气候对我们的鼻子的形状和大小有影响之外呢，其他的因素也会发挥作用，比如说人在择偶的时候的一些偏好，比如说这个翘翘的鼻子，哎，更好看。人在择偶的时候呢，就喜欢找这样的翘翘鼻子的，于是呢，翘翘的鼻子就比较普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说啊，我的体会是，鼻子。我们人类的鼻子真的是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进化过程，非常复杂， very 复杂，很复杂，超级复杂，真的。你看看我那些鼻子去黑头的化妆品就知道了。Complicated， 很复杂的各种程序，一层两层三层。 爱哭笑了已经是夜半的你的广场，难听的音乐天哼哼没有嘴，该死的高冷浪费只剩下的鼻子有一点发霉呀，天哼哼没有泪，闻到又落入体味，被你剃光胡子也不想喝水，天很黑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月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接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分手后伤心的人请双手可惜。到又落入气味，被你剃光胡子

首先这个事儿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因为现代人嘛，我们都是活在微信或者是微博这种社交媒体上。那如果认识一个人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通过微博微信来看看他，诶，他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呀，有没有多少朋友啊，是不是一个开朗的人啊，等等这样的状况去了解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呢为了表现自己啊，就不像是实际生活当中的那样，所以呢就会去日本的这个公司，然后这个公司叫 Family Romance，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实现，诶，你就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假朋友，你想要你的朋友是什么年龄的，什么性别的，外貌是什么特征，要不要好看，要不要漂亮，只要你提出什么要求，他这个公司都可以满足，然后给你做出一个假朋友来。那这个假朋友呢很简单，他就会找到你，你预定啊，预定时间最起码至少要2个小时的服务。那他这个每个假朋友的服务费呢是8000日元。那平时呢你可能要带着假朋友一起出去拍拍照啊，是吧，住住酒店啊，出去玩啊，喝喝饮料啊，你因为拍照嘛，是吧，所以这些费用都是你要承担的。但是这个帮人租假朋友的这个公司呢目前已经赚翻了。原因很简单啊，很多日本人呢都想向同事展示自己好像比在办公室里面要有趣的多，所以呢就会找这个日本公司，然后去弄一些假朋友出来，然后弄一些假的照片啊，惊艳的照片放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，然后让大家看啊，这就是假朋友，日本企业帮人租的可以赚人气的这种假朋友。我记得以前有讲过，日本有一些人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弄一些假亲戚过来，是吧，为了面子嘛，是吧，你要看我家那场面也是很大的，我家朋友亲戚也是很多的，是吧，这我倒理解，就社会压力嘛。但是假朋友这也太过分了吧。我今天看到这条日本企业帮人租假朋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生气的看在家看着我朋友，我就说了，我说你看看这日本人真变态啊，朋友都可以弄一个假的，好变态哦。我朋友就看着我说，他是我朋友，他是我唯一的朋友。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枝头鸟儿成双对，情人心花开。哎呦哎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哎呦哎呦，秋又去春又来，记得我的爱。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儿采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给你把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 我们的李雷呢，最近想要吃素，发生了什么状况？一起来听听看。 李雷出国记， 叮咚 ，OK， 夏天到了。叮咚，夏天就来了，你开始你的减肥计划了吗？反正我们李雷是开始了啊。于是他想当一个素食主义者 vegetarian， 但问题是他控制不住啊，不能全吃素啊。于是呢，美美他老婆就跟他说， 哇，老公 you can be a semi vegetarian or flexitarian。 什么是 semi vegetarian or flexitarian？ 这就是半素食者，或者叫弹性素食者 flexitarian。 Well， 弹性素食者啊 flexitarian is the one that is plant based with the occasional inclusion of meat。 但弹性素食者呢，就是指基本上都吃素，但是偶尔还是可以吃一些肉类的。 那比如说在美国，如今有730万人都是素食主义者，非常严格，严格不吃肉，但是有2880万人都是弹性素食主义者，就是平时主要吃素，偶尔吃点肉。这种弹性素食呢，其实非常具有吸引力，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健康，饮食更加均衡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你觉得嘛，有的时候偶尔有朋友会说 No, 我是 flexitarian， 我是弹性素食主义者，我奉行的是素食主义，但是我也吃肉。李雷说，哦，要是这样的话，这么解释的话，那我也是一个弹性上班族，我领工资，但是我基本上不上班。 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怎么我会说台湾哪里不用送，其实我想说可不可以不要走，这里的各位都已经结束，突然我们都沉默，你不敢看我，讨厌这样我们都有话藏着不说，你总是那么处处在意我，越害怕伤害我，我感觉越难受，你不懂，我没你想象脆弱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却想要有人分析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，你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，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，我却不是我。下一个周末会不会就各自过？渐渐少联络，这样算不算分手？我会想念你，亲吻你，拥抱，但我不想欺骗我。只是在感受，讨厌这样爱恋之后谁都不认得。清晨终究不一定变朋友，越相互关心着，越加速疏远了，别触碰我在坚强的笑容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却剩爱的人风景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，你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，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，我决定不是我。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，

子木留言说，我做的最好的梦就是钱呐、啊，哇，全是钱呐、啊，捡都捡不完啊，千万不要叫醒我。这明显是白天的时候出门逛街没钱买东西了是吧？杨子留言说，本人大学毕业已经4年了，频繁做梦在高中上学，作业做不完。这叫高中的梦魇。我偶尔还会梦见，就高中的时候考数学，然后考了0分。哇，太恐怖了，是我做过的最恐怖的梦。特别是老师开始拿着卷子开始念分数的时候，谁谁谁89，谁谁谁70，谁谁谁98，何雪蕾0。世界末日，现在想想都恐怖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。泪是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照亮过世界，很像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，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彼此的心扉在此界限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，不要指点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荒野，那些是非非，那些错与对，标准的长夜很难发现，爱需要准备。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。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照亮过时间，分享一切 再出发，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

不管那些假新闻告诉你什么，我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面那都老伟大了。翻译应该是个东北人啊，他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钱呢，德国应该为军事防御付出更多的费用。听到这个，德国总理默克尔说，特朗普啊，放心，钱有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正跟这个欧盟，我们欧盟正跟英国闹离婚了，放心啊，钱马上就有了。赡养费马上就来了。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做过的那些梦境啊，形容一下你做过的那些梦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听众群当中大家的互动哈。公众平台上，淮北陈小浪留言说，我睡觉睡得特别快，我然后宿舍的朋友就问我说，哎呦，你睡觉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呀？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名字叫做睡神。那个陈小浪啊，是这样，我觉得睡神呢，不仅仅应该是睡得比较快，睡神这个名字呢，应该他应该不是一个人睡觉。暗沉留言说，上周末喊孩子午睡起床的时候，孩子就哭了，说喊爸爸，我刚端上来一碗红烧肉，我正要吃，你就把我叫醒了。哎呀，暗沉啊，你家孩子多重啊。 我们用同样的 次的谎，有时选择沉默，当作包容也是一种表达。就这样共存方法可以长久点吧，同行路上走的十分长，我们都对爱不知情状，不知何时该收何时该走，直到无法收拾后果。我们都对爱不知情状，让你任性自由，我只能动也不动，就像潜水中困在不能呼吸的深海之中。